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34集。一顿饭做完，江世兰看着谢长言、方景景两人端菜盛饭，还绅士地为他拉开了椅子，便好笑地坐下了。 说吧，什么事啊？ 妈，你还记得大概三四月的时候，你找我要过有梦的设备吗？ 江世兰没想到是问这事儿，顿时一怔。他打量着他们的神色。 记得。 你送给谁了？ 一个朋友。怎么了？ 他打游戏特别厉害。方景行跟着接话，把事情简单叙述一遍。我很想签他，所以想了解一下他的基本情况。江世兰沉默了一下。方景行的俱乐部他当然是信得过的，也希望江晨将来能够顺利打比赛，可江晨参与冰冻项目只有作为家属的父亲、大哥和他才知道，此外没人知道。现在项目陷入僵局，有个保密协议在，他不能往外说，何况他哪怕不是亲属，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，身为研究员的职业操守也不能让他开这个口。但他不能直接告诉他们我不能说，因为方景行这孩子太聪明了。 我是看着景行长大的，这孩子温柔体贴，懂事听话，招人喜欢，但却并不无害。很多事只要露一点端倪，他就能推敲出一个大概。这么多年就没见他吃过亏，所以也只能尽量往实话的方向上说，免得弄成一个谎言用无数谎言去填的局面，让景行抓到漏洞。啊，他的情况有点特殊，我需要先经过他本人的同意再告诉你们。 方景行和谢成言齐齐意外，他们本以为你把我东西借给谁的小事儿，谢成言一问就行。即便他们知道那封印师不打职业可能有些内情，但他们一个亲儿子，一个类似干儿子一般的存在，更别提刚刚还故意大献殷勤逗得江诗兰发笑，依江诗兰的性格肯定是会说的，谁知竟然不行。方景行不禁开始思考，什么样的特殊情况让江诗兰都不好开口。 那算了，不用去问他，我和他相处一段时间自己问吧。 他能猜出封印师或许有某种顾虑，问江世兰也是因为不清楚具体情况，怕贸然去问会弄巧成拙，便想从江世兰这里打听一下，看看他能不能帮忙解决。如今既然问不出，那就最好不要让封印师知道这事儿，免得一个不高兴又拉黑他。于是他换了问题。 他现在还在文城吗？ 在呀。 他身体是不是不好啊？我听说他做过手术啊。 已经康复了。 方景行点点头，没有再问别的。起码他知道了那小子就在这座城市，哪怕再次消失，他也是能通过江世兰找到人的。谢成言倒是对封印师有些好奇，毕竟隔着网络，谁知道对面是人是鬼。 那他多大？真的是男的？ 是男的。十八。 他停顿一下改口。 啊，不对，十九了。 那小子上次果然是看我不顺眼，非要让我喊叔叔。 这么年轻，刚好是打比赛的年纪。哎，那他喜欢什么呀？我下次出去拍戏或者录节目给他带点礼物。哎，跟他说我认他当弟弟。 江世兰看他一眼，努力控制住了表情。 再说吧。 他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。 这次能在家里待多久啊？ 明天拍个杂志封面就没活了，能待大概一个月，休假。 你是该休息了。 一顿饭吃得和和气气，饭后方景行留了近一个小时，这才起身告辞。谢成岩把人送出门，回屋看着自家亲妈。 哎，他到底什么情况呀？我保证不告诉景行。 哎呦，别问了。 谢成岩搂着他的肩膀卖萌。 啊，说说嘛。 人家的隐私。 谢成岩便闭嘴了。江世兰犹豫了一下，嘱咐。 他看着可能有点不爱理人，但人很好，你们在游戏里好好相处。 我知道。 他回屋洗澡，一边擦着头发，一边给好友发消息。 哎，完了，我妈连我都不说。 方景行正在开车，手机把文字转成了语音。他听完便又想起了先前的问题。 是什么事让江世兰不好开口呢？普通的家庭原因应该不至于不说，那是身体有残疾或者缺陷，不想抛头露面。可一般这种人都会有些自卑，那封印师可不像是自卑的人，不仅不像，那个脾气怕是还能把别人搞自卑了。 方景行脑中闪过那位角色斯文，实则内里一点都不斯文的封印师，下意识勾起一个微笑。 啊，别问了，慢慢来吧。反正人已经在眼皮子底下了。 他开车回家，上楼冲了澡，戴好眼镜进入游戏，发现谢成岩早已进来了。不过影帝目前只有可怜的27级，出不了领域，帮派里的人就带他去升级了。江晨赫然在列，他们这3天打了几次本，都已经升到了40多级。打领域的小副本根本不费事儿，他便懒得尽全力打，和谢成岩一起划水聊天。听见外甥大逆不道的要认他当弟弟，立刻拒绝。谢成岩很意外。 嘿，这小子是我的路人粉，又喜欢我小舅舅，还认识我妈，更是被锦行看中想招进俱乐部。这缘分如此之深，让你做弟弟你还不同意？ 为什么呀？ 我不喜欢别人喊我弟弟。 那你喊我哥？ 有什么区别？ 有啊，我不喊你弟，只是你单方面喊我哥。 不干。 你总不能让我喊你哥吧？ 你喊我这个 ID 就可以。 这都身份啊。 江队很赞同，便也退而求其次了一把。 我在家里面辈分大，不然你喊我叔，我不喊你侄子。 你这就有点不要脸了，中二心里够玩的。十方俱灭，嘿嘿，挺好听的。 话题到此结束，二人另起了一个新的。江晨给大外甥讲起了隐藏剧情，谢成岩听得津津有味，尤其是踹看门大爷和群殴占卜师的环节，他啧啧两声，深深地觉得这小子挺有意思。 真不认我当哥哥呀？我带你见明星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